普遍 普遍 瀑布 瀑布 拍板 拍板 盘剥 盘剥 旁边 旁边 皮包 皮包 漂泊 漂泊 炮兵 炮兵。